这孔子跟瘸棍李二位垂头丧气的。给王顾掌柜的就说了，哎，我说你们抬杠来了吧。孔子说，可不是吗？哎，你们输了吧，可不是吗？哎，我刚你血，我以为抬杠啊，我把个买卖全怼出去了。哎，你们把经过说说。哎，孔子跟瘸棍李把这经过这么一说，王掌柜的说，哎，没大关系，你跟我去，哎，我帮着你们捞回来。这二位半信半疑，心说我们俩一圣人一个八仙，我们都输了，你一个猪肉铺掌柜的能有这把握吗？那你别说，咱们试试吧。王掌柜说了，哎，我得麻烦你们二位，哎，李大仙，这把刀子你拿着，我让你嘎你就嘎。哎，孔兴兴，这杆秤我交给你，我让你要你够上就要。哎，好啊。瘸棍李坐上这把刀，孔圣人坐上这杆秤，这几位就进来了。这杠头一瞅，嚯，王掌柜就来了。哦，这不是王掌柜的吗？哎，是。怎么着，你还抬杠啊？哎，你抬多少钱的呀？二拨两。啊，你把钱拿出来吧。这王掌柜的由腰里掏出二百银子往那一放。嗯，钢头问他，是你先抬呀还是我先抬呀？哎，我先抬。这孔子跟瘸棍李听啊，我们俩人失策了，大概这仙台有便宜。哦，你先抬啊。好，那你抬吧。这王掌柜一叉腰，哎，杠头，我削你那个脑袋八斤半，得不得？不对。哎，不对，嘎下来要要。他一说嘎下来腰腰，瘸棍李坐着那刀就奔到脖子去了。孔圣拿着钩子上吊，钩子栽棒子。这杠头赶紧改口了，不不，对对，是八斤半。哎，你怎么记得你那脑袋八斤半？从我妈一生下来我就说了，小子，你那脑袋不多不少，正好八斤半。哎，你输了，拿钱。这杠头啊，由柜子里拿出来，应该是二百两，他给一百八，因为什么？他抽头，把一百八十两交给王掌柜的了。王掌柜的拿十两给了孔子，给拿二十两给了瘸棍李，这几位高高兴兴就出来了。他们几位高兴走了，这徒弟可哭了。哎呦，师傅师傅，你怎么不跟他抬呀？这杠头抡圆了给徒弟一嘴巴。混蛋呢，他们不是抬杠来了，他们跑这玩命来了。这是一个传统节目，抬杠铺。这个相声啊，都说的是普通话，可是在旧社会呢提倡拽文，这个拽文得会拽，不会拽的话不能乱拽。我有个同学，我这同学的这个学问呢是也不在那二五眼以上，也不在那二五眼以下，他正在那二五眼上。别看这二五眼的学问，他还爱拽文。有一天走在街上碰见一个同学，他要跟人拽文，请问老兄今年贵庚了？这贵庚了就是问多大岁数了，拽文叫贵庚。人家一听说他拽文，人家那位也拽文，小弟念之一，

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，满脸泥土失败的被俘虏，小赌好赌想爱就别怕苦，看不清楚迟早的是脆骨，不知不觉其实你已上线，感情的世界战火连天，如果不想每一天以泪洗面，提高警觉快睁大你的双眼，伪善的脸你要冷冻的分辨，越是危险颜色越是鲜艳，管他的钱可能会不会放电的烟常常会落电，越玩游戏没人被赦免， 越玩游戏 No 不同情可怜， 越玩游戏 You 快勇往直前， 受伤对错难免 都值得纪念， 等到遇见完美的人生， 越想你那天已经不远， 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， 对吧 笑过了的